小花说我比他们都强。杨元说 想玩容易，他会玩他难，一口清枪，两句二黄，三餐加壮，四季衣裳，你们都会吗？ 咱北京城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大院，小花的酒吧那开的可热闹了，怎么个热闹法？ 哎呀，不，咱们全院人呢，祝大家伙儿， 这么长时间以来， 咱们统一一个人说行不行啊？祝大家伙儿 节日快乐。 酒吧里，哎呦，这是 什么呀？你逮着什么了？你这是的， 这是杨元吗？ 啊，这可不是我吗？ 大杨子出关了， 干嘛大杨子叫杨子就得了？ 大杨子显得杨大，杨大就是说你美 美呀、 啊哎？哦，是吗？还得说您对这个语言文学有研究。 哎呦呵，这捧 着说几个大字 啊、 哦？哎，不是杨元，好久没看见你了、嗯。他们前面都说你闭关写书， 钻小黑屋写东西。 写东西就是这个。 写东西为什么都关小黑屋？不给电吗？ 就是离群所居。 离群所居， 那怎么还是杨的事儿？ 就我觉得这个。关小黑屋里一般都是犯错误了，给窝窝头才关小黑屋 了。你没明白，你是不知道作家的心理。 作家， 我跟您说， 什么心理？ 这个不是作家，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 特别喜欢在这个幽暗的楼道里啊静卧思考。 嗯， 你看这《我爱我家》里那季春生， 哦， 是吧？就是在楼道里静卧思考。 他思考的是那什么来？他那溶洞 那母液。这叫什么什么？ 就反正什么水点成油那母液、啊， 点水成油那母液。 哎，也得要写点什么有生活呀、反映点人民问题的那个书，然后给上级反映反映。 这不像写我写的这书，您这听着像写状子。 你问问人家写的什么会玩？ 哎，就是会玩。 完了 啊、 这是憋不出来别的了。 我也觉得完了，玩物丧志了已经。 对呀、会玩谁不会玩啊？憋小黑屋里憋着多少？ 科学家写一会玩。我早不是科学家的时候我就爱玩， 不，咱这里头有科学道理啊，是不是？ 哎呦，你看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玩是什么？玩是人的天性，对吧？这个小狗小猫啊，是吧，从小都得互相追跑打闹、 你说这是一个宠物的这么一个书是吗？就是小狗小猫怎么玩， 不， 他们动物世界 的 感 觉。我写的是人玩猫狗。 这你写的是人与动物之间那种亲密的情感。 这个节目有叫人与自然不是有吗？ 是 知道吧？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人的自然性，从科学角度来说，接着说从文化角度来说、这个会玩，按过去这个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这是曾磊的创造的历史。你看这高级不高级？哎，这句 曾磊 的创造的历史，就是这个玩啊，你开始 明白了，就是一层一层垒出来的。 没错，这一层一层垒出来，比如说咱们汉代怎么玩，那发展了到南北朝的时候，那就 这个 变化了、 发展过程叫层垒。 现在会玩的东西一定是在过去会玩的这些人的创造和发明的基础上。 不可能、不可能、 啊，那您说说， 你比如电子游戏过去人能想到吗？ 能想得到、 在过去人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游戏呢？ 您比如说啊，这魂斗罗、魂斗罗脱胎于什么呀？ 魂斗罗脱胎于这个 战争。 哦，这么来的是吧？ 对不对？ 你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 那是啊，咱们这科学角度嘛，对吧？ 哦，不是从这个人物打打打打打打打散弹枪什么，这不是这 散弹枪，你这不都来源于战争吗？ 啊、这么 解决了你这个军事欲望。 你这生物性里边啊，就是有一种就是打不过别人，但是又想从后面怎么踢人一下旋风腿啊什么的。 给人下饭了。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什么散弹枪， 嗯， 你过去逮土鳖。打土鳖，你不就得拿手吗？是不是拿石子儿？是吧？散弹枪就抓一把石子往那儿一打。 哦， 你看这不是玩土鳖的升级就魂斗罗了？你这个是玩土鳖那么来的。 哦， 别人有别的，对不对？人家有逮蚂蚱、逮蛐蛐、逮鸟， 什么都有。 哎，对，层垒嘛，对不对？ 哎，你说这有没有高下之分啊？比如说逮土鳖的就不如逮蚂蚱，逮蚂蚱的就不如逮蛐蛐。 那不分， 最后就不如人玩魂斗罗的。 我是最高端的，是吧？哎，那这么一说，我现在聪明多了啊！玩的也分这个等级和档次， 其实是分的。 哦、 我这书里都写了，我采访过好多人呢。你比如说，咱们过去有一个著名的皇帝叫乾隆皇帝。 哦，你采访过乾隆皇帝？ 啊，采访过。 哎呦，那你岁数不小了。 是，您没看出来吗？你看我面长得绍兴。 是啊， 这个乾隆皇帝玩蝈蝈。 哦， 他怎么玩呢？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跟我说呀、说这个渊儿啊。 这个窝里昂这个蝈蝈啊，咱是这样的， 这乾隆啊还不是北京人， 你就当真的听吧。这个乾隆的玩蝈蝈呢，他这个每年大年初一的时候弄10000只蝈蝈搁在太和殿里头， 看谁蹦得快，他就玩 快， 他就玩那前三名， 都有葫芦或者笼子搁在那儿干嘛呢， 闹不闹 啊，他这个让这个虫啊10000只蝈蝈叫，这取一寓意什么呢，叫万国来朝。 哦，万蝈蝈嘛。 啊，对，你看、哎、 这皇上真会玩啊， 您 是玩自己哄自己， 真是 对吧，这 早上起来没大臣也没有外国使节弄10000个蝈蝈，嘿，我自己哄，我升殿啊，我升殿、啊、 乾隆这人还好热闹，你知道、 哎、还得让大臣啊外国使节看着 哦， 因为来不了几个外国使臣， 嗯， 所以呢他要万国来朝。 哦， 对吧， 想法是好的，那他们不纳闷啊，那这 中国皇上多大岁数玩蝈蝈自然环境倒是不错，大殿上长这么些蝈蝈， 哦，这外国人也搞音呐， 他的你得想他的中文老师是谁， 你觉得乾隆爷就比较会玩了是 不 是？ 不是你看他不一样、哦、你看这个到这个有大文人叫富察敦崇、 嗯、 写这个燕京碎石记的， 嗯， 他怎么说呢，说这个每逢冬日买这个虫啊， 嗯， 生颤如常，然后呢可悲可喜，真冬日闲人之运势也，你看这背这个 我听出来可悲可喜了， 嗯，这 我听出来有运势， 哎，对，有运势，哎，现在国家都放开这指标了嘛， 啊，这么个运势、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人呢在冬天，你想的过去呢条件、 嗯、 是吧， 也没暖气， 没暖气他就生炉子呗、嗯、就猫冬嘛， 大火盆， 哎，弄大火盆炭盆、 嗯、 然后捂着个棉袄在被窝垛里那么一呛着干嘛 呢、嗯、 你说听个歌，那你听个歌你不得找 找人唱、啊、 唱 街街上找古墓艺人，你不得到街上逮那古墓艺人去吗，是吧， 跟七个也没 不是这艺人不爱来这愣逮来的是吧， 这不好找，冬天 啊、 哦、你说你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找几个乐队吗、 嗯、 对 对不对，这没有没那么方便条件，皇上临睡前你要想听个曲儿，你不得把那中和韶乐这一批人给揪起来、 嗯、 那皇上那皇上说什么是什么，他们必须起来， 那 皇上不用逮， 皇上也嫌麻烦、哦、咱们现在弄个录音是不是，听个 MP3 对对，还能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自动结束， 对，他上网来个视频就行 啊对啊，那他这都不成啊， 对，皇上肯定不乐意，真睡着了打盹了还唱呢，皇上一生气您唱嘛呢， 啊、哦、 这皇上 别唱了别唱了，这是山东的，这个你看这个都不容易，所以在冬天里能听着这点虫鸣啊就很不易了，那、 嗯、 就叫什么，冬天里享受这夏日的这种生机， 嗯， 对吧， 但是冬天你这虫得早逮呀、啊、逮完了还得好好养， 没有不是逮的啊，不是逮的， 假的， 假的像话吗， 塑料哨，然后边上有四个太阳吹那哨学蝈蝈， 这都没听说过 那你说不是逮的哪来的， 冬天逮 着，哎呦，这个名字可好了，这个名字、 嗯、 过去北京管这叫什么，叫粪出来 的，哎呦那多味儿啊，哎呦皇上喜欢这个， 您当然屎壳郎是吗， 是啊， 你刚是粪出来的， 粪出来粪呐、啊，他这字儿他是这么写的、 啊、 不是米田共 啊、哦、那 是 哪字啊， 他是那个一个单人啊一个分钟的这粪，这备粪的粪， 哦这个粪出来的、 啊、 那会儿人都这么讲，说我们这是粪出来的， 干嘛，那会儿你像我姑姑那上点岁数人也那么说呀， 你看我明白这词儿，你要写出来我就明白这个意思， 对， 没想到这个词还能量词当动词讲了，相当于、 好，这叫是量词动词化 您这学问不小啊，您这学问 啊，这修辞 粪出来这虫啊，它是秋天的时候弄这虫卵然后搁那个粪房里的，不是厕所、 哦、 专门就是那备份的份那房备份房、哎、 暖和点那温室， 也就是平房、 嗯、 然后弄个火炉子弄点常年坐着水、 哎、 有湿度有温度 哦，这么养出来的、 啊、 沏茶，然后派四个人看着， 派四个人看着，好家伙，那虫得多少钱呢， 真下功夫啊， 那当然，那为了玩嘛， 对啊，你看是什么叫会玩，你看这就叫会玩， 你尝试过吗，杨元， 你粪过吗， 我至今还 你们家有没有粪房， 是不是很不粪， 我至今还不粪呢， 你们家有没有专门为这弄一粪房， 这我还真没弄过，这东西我跟你说可是不好弄啊， 是、 嗯， 因为虫子这东西你知道它不听话，这个你也 不好养， 没法交流，看不出你多的，你看比如说你看这动物你还能看着，哎，耷了脑袋了它不舒服了， 对，你问它不告诉你哪儿不舒服， 对对，你问这10000个蝈蝈你问它你看哪儿眼睛怎么不对付了，你看不出来 看了白眼你才知道死了。 这虫子算白养了， 白粪 没关系，那还有几个备份。 哎，你说要这个、皇帝有这个条件，王公大臣有这个条件，那老百姓还能 这就专门的，那咱们就公共化吗？ 对， 就是就卖嘛。 哦、 对吧，有专门干这个的， 就是卖这个的 啊、 卖那些活虫，那些装虫那些器具、 哎， 这都什么葫芦啊， 对对对， 葫芦， 哎， 葫芦是只装器具，不是那个什么油葫芦和那个 什么的都有， 什么都有， 还有 装什么的都有， 两种葫芦，这虫是两种，一个叫原汁类，一个叫血居类。 原汁类 就是什么？你小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的鼹鼠、 哎，就是这是 血居类， 就是说嘛，钻洞那种 养鼹鼠用的。 那那个 养鼹鼠那装不下啊，那个叫原汁类， 原汁 就是爬汁啊， 哦， 就是在地面上的。你像蛐蛐啊、油葫芦啊，什么血居，你看逮蛐蛐，逮蛐蛐你去 草坑里面吗？你还刨洞吗？ 好，蛐蛐都不是人家自己刨洞， 不是刨洞，你把蛐蛐埋了是吧？ 那这个原汁类就像蝈蝈，这就是原汁类的，所以住的这生活环境不一样， 这些都能装到葫芦里。 哦，就是蛐蛐、蝈蝈什么这个油葫芦都往那蛐蛐里一放、哎，互相认识。你好， 互相认识行吗？ 你以为这是同租房是吧？一人一窝， 来了来了来了， 一人一窝， 你上铺啊，你上铺。 我没听说葫芦里还有上下铺的。 那是怎么他们分开的？一个人 分开 的， 要不然互相掐呀，互相就吃啊， 嗯， 对， 是吧？ 装这些还得分，是什么葫芦最好装什么样的虫吗？ 对啊，那鸡心底的就是装那个原汁类的。 怎么叫鸡心底？ 形状 像鸡心。 为什么？ 他就不用 他，你说他为什么长成这造型 是？不是为什么？就是他得装成蝈蝈是吧？ 蝈蝈它是干燥的，需要干燥的生活条件，所以里头呢就什么都没有。 嗯， 那蛐蛐呢？油葫芦呢？不是血居类，底下杂三合土。 就是三种土揉在一起往里一放， 哎，对， 就是到三河那挖点土，然后搁里头。 哦，所以那边出葫芦嘛，三河流的嘛， 对对对， 对吧？ 怎么老有一位在旁边那个假装社科院的嘛？把这位咱们是不是应该揪出来？ 谁是假装社科院 啊？我是真的呀。 那这个养了以后，在过去这算贵的东西吗？ 这不算贵的呀。 那冬天养的不是也算 是？冬天养的它也是虫嘛，也是自己粪，它是大量生产呀，批量规模化经营。 那到春天还能养它吗？ 春天，那你看你自己伺候呗。 不就仨月吗？ 哎呦，你要伺候的好，能也能活四个月。 啊，我养过最长一个，养了有280天， 你听 着， 快一年了， 老寿星。 算，老寿星。 这蝈蝈是一奔头， 哎，确实是，它这个 须子特长， 前额啊有点微微凸起。 会不会这样的长相的就容易长寿呢？社科院的， 哎，这是社科院生物研究所的是吧？ 那就不叫社科院了，那叫中科院，有一个动物研究所。 他说也对，冬天过去还能玩什么呀，是吧？ 冬天过去能玩都打雪仗、 堆雪人， 嘿，跳房子。 猫冬啊，那肯定还是外面冷，有的情况下还是在家里就玩点虫呗。 不是，他是因为这个叫声少见了，他听不着。 对，关键是声音的问题， 不像现在有电子设备，想听这一个嘟嘟嘟能叫一宿。 也是，也就是听，要么叫鸣虫是吧？ 对、啊， 就是听个叫声。 对呀、 啊。那我是觉得，因为除了叫，还可以就是招它呀。 有啊。 对，他招个猫 啊， 招 个 狗， 啊、 对， 再招个虫，有啊。 嗯。 您比如 逗它呀， 那个逗虫那是秋虫，那个就不分 战斗力强， 那个就不分，那个、是纯天然的，它战斗力才强。 对对对。哎，以前老说那个唱戏说什么怎么着的，然后唱斑鸠也是欢喜虫，这欢喜虫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种所谓的让大陶大喜欢那些小虫啊， 就是一个比喻。 没有这种虫子叫欢喜虫。 嗯，你见过瞌睡虫吗？ 见过，没有。 对吧？没见过吧？ 瞌睡虫不好吗？哎，听听 说 吗？ 您说 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头，风一吹，吹俩瞌睡虫，俩就睡着 了。对，所以他就是这么一说而已。 胡子虫， 这我见过，眼前有一女胡子虫。 不是，我说生物界，咱们现在说科学。 对，你是生物界， 这是科学院的，你 对，你也属于科学类的。这一大胡子虫 也不科学，你不科学不鸟。但你想养个什么吗？ 我想养什么？我觉得我养还是养那个长卵的那个 长虫。您 活的长卵的， 活的长卵， 猫啊狗啊鸟啊，它活长卵的。 蛇活的长啊，千年的。 那我就不如养王八。 王八也是千年。 是那么说，但没有王母活得千年的 啊！是 到现在为止没发现活一千年的王八 啊！是，那您怎么着？您想养王八？ 我没说我想养，我想养活得长点的动物。 不是还是王八吗？ 猫啊狗啊能跟这样交流的。 不如王八，我跟你说那王八聪明的时候。 行了， 您提的呀。 这要求满足您呢，我们社科院的我们就必须从这个。 你们就不会从 生物性角度上给你好好的琢磨琢磨。 你就不能从我话的内容上。 其实有的那龟特别聪明，你叫它名字它都知道，它都知道跟你走。 那龟叫什么名啊？ 安迪。 我家确实是巴西 罗伯茨。罗伯茨。 杨杨，你想养个什么呀？ 我啊。 对。 我养狗啊， 养狗，像养狗这是个大众化的这爱好。 对，你看那个皇家也养狗，皇家那狗呢，我经常看那档案，特别雍正 大黄狗。 你到哪看 到？不是大黄狗 档案啊？你到哪看档案？ 故宫啊，第一历史档案馆 啊。啊，真的到里面就找狗？ 找狗？找档案呀？ 档案里找狗？这档案里 就有这个详细记载。 详细记载，每天比如说雍正说看这狗，哎，就是打蔫了，啊，那就加几两羊肉。 哦、 啊，这狗今天好像特欢实，吃多了，那怎么着？ 加几个萝卜？ 你捡二两羊肉，都吃羊肉。 哦 啊，吃这么好的， 对， 宫廷御宴狗， 宫廷御宴酒。哎呀，你这会儿舌头还不利索呢。 这个 180， 我想说这宫廷狗就是吃的就不一样 啊。对，人家也不是说咱们这大黄狗、田园犬都是进口的。 哈巴狗不是他们养的吗？ 你们都不是皇上养的，不是那哈巴狗。大猎的， 不是说 大型犬、 大藏獒， 那不也不是大藏獒，那不就不叫进口了？ 大黑背， 大黑背也没有，这都是 进口的阿拉斯加。 那个、 那他们养什么进口的？ 哈士奇， 嗨，都从雪橇三傻里头选是吗？ 那他 还一萨摩耶呢？ 那他养什么呀？ 养的叫戏犬， 戏犬， 嗯， 就是会唱戏的， 玩戏的， 就是粗细的戏， 哦、 长得特别细， 哦、 不是腊肠啊，不是腊肠，这个我还专门问过动物园的朋友。 这是 什 么到底？ 就是灵缇。 哦，我知道了。 知道 吧？那小狗是浑身 小狗， 不是那个叫什么浑身无筋线吗？ 四蹄子无大毛。 哈， 好狗。 这是照着好马那么选的， 提着背。 皇上为什么独爱这种狗啊？ 也不是独爱，他进献什么狗，他那时候赶上了。 这外国人今儿送什么狗，皇上就玩什么狗。 那可见在外国这种狗也是稀缺品种吗？ 那不一定，这传教士送过来的，不是真正进贡，跟现在这国礼不是一回事儿。 他也许国家多或者什么东西好，他送什么？你比如外国人送大象，也许他国家大象多，他送大象。 孔 雀，哎， 皇帝有个动物园。 那有， 就是在那个京北有动物园野生的， 哦，那是皇家动物园。 我们说的什么？ 皇家野生动物园吗？是不是这意思？ 啊， 皇上每年还到那儿打猎去。 哎，那你要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是不是？ 围场相当于是 围场，就这意思嘛，给皇上圈一片地， 得动物园让你打猎呀。 野生动物园，皇上到那儿拿 箭射。你看那个，咱们那个过去动物园，现在咱北京还有地名遗留呢吗？ 嗯。 什么大红门、西红门，这都过去皇家的这个南海的围场的那个门吗？ 专门上那儿去打猎供皇上玩乐。 这些狗应该是可以打猎用的。 对，这个是猎狗，灵缇这是猎狗。 鼻子特尖 啊，对， 大尖鼻子 啊， 你一闻那有灯就定那儿不动了。 对，有闻着灯就定那儿。 动画片看没看过？米老鼠、唐老鸭那狗， 叮铃铃铃铃， 对， 就直了，椅子都直了。 那个酒，那个狗叫布鲁托。 你看，你也说宫廷御宴酒吧？ 你说的是 御宴酒，对了，您说的是宫廷御宴狗啊？ 啊，那酒怎么样？ 180一杯啊！ 那酒怎么样？你得听你跟他吹。 哎、 所以老北京人， 啊、 当然不是说老北京，就是现在就是北京人， 嗯， 跟动物的这种情节还是挺深的。 你想，他这个过去北京人在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口统计。旗人大概占到70多万， 嗯， 就是70%多。那这个过去这个满人跟这个关外的时候， 嗯哦、 他跟这个亲近自然的这习惯比较深， 对对对，没错。 过去生产方式呢，它是采集、打猎，也包括一部分农耕和畜牧，所以野炊啊， 养狗还能看家护院，大户人家都养狗。 嗯、对，你看那个过去那飞贼去偷东西，先扔馒头， 看看。 是不是 这他清楚 啊？是我这是经常看他们这个曲艺类的节目啊， 偷出半个，扔出一个， 贼也不会算账。贼之所以沦落为贼，就是算数不好。 所以啊，咱们现在要加强这个数学的学习， 这都不完， 从娃娃抓起。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花、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